会分开的。这么说，我们是离就好了。 唉，贤弟，你看。 时间已做了选择，什么人叫做朋友，偶尔碰头，心情却难一点就痛，因为我们曾有过你像类似的生活，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，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，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，担心会犯错，难免会受挫，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誓言不痛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开阔，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，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，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，担心会犯错，难免会受挫， 难免会受挫， 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誓言不痛，与你分享的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开阔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誓言不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变开阔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恭喜你啊，你家孩子上清华了，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？ 那你文化课肯定得好，这不用说，不过孩子要是上清华主要还是降了60分。 为什么降分啊？ 因为孩子高一参加科技创新，取得了这个自主招生资格，考核通过之后就享受了这个清华降分的优惠。 这么好啊，那我得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，获取更多信息，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-3074，1521024-3074。

在你窗前独自等待。 甩掉那

就戒不掉，在我的世界不断的缠绕，从内心到外套，你就是爱情的味道，最甜蜜的毒药，就算你离开远在我怀抱，从天荒 望你知道我是谁。冬天虽冷，仿佛想你，看你已心醉。你到那天方发现我总与你伴随。回望每一天共多少梦与笑，回望每一天剩多少还未了。怀念在过去，留恋在雨里，唏嘘的风吹，还是未爱够，还是未看透。 也没法刻意爱着谁，回望每一天。